他居然学着拿腔拿调的给我上政治课。咋了？俺们这是去打仗，又不是抢银子，有啥丢脸的？这是闹革命，打天下，保江山，死都不怕，还怕丢面子？你看看你这点出息。受他一通刺激，我脸红耳赤地说，好，去就去。傍晚时分，县街上熙熙攘攘，淑君拉着我钻进街边的茶馆里等候师长的马队。不一会儿，石板路上响起清脆的马蹄声，我们跑出来一看，只见周师长一脸大胡子，穿着崭新的美军将校服和黄泥马裤，骑在一匹黝黑